是妈妈说，吃光盆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，越来吃得掉，甩不掉，更辛苦。希望体重 超快的 帅哥，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努力。别人卡路里，你卡路里卡住你，不达目的不放弃。 燃烧我的卡路里， 拜拜甜甜圈，珍珠奶茶方便面，红包蜜蜂大喷气，拿走拿走别客气。拜拜咖啡因，戒掉可乐戒油腻，沙发外卖玩游戏，别再熬夜伤身体。来来后转体，跑完瑜伽仰卧起，风干单车普拉提，保温杯里泡枸杞。来来深呼吸，晨跑夜跑有机密，平凡压力划船机，不达目的不放弃。 下面这首歌献给今天晚上来的所有的姑娘们。 谢谢。啊，把刚刚那首歌献给所有我们曾经深爱过的姑娘们吧。